哈利路亚，感谢主。最近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大家都很忙。其实我比你们可能还要忙一点。Yeah, 我这个一月份在台湾东马26天，讲了24堂的信息。回来以后接连着每个礼拜都在讲。我没有一个礼拜是空闲的，每个礼拜都在分享，有的时候礼拜天分享2次，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我现在在南加州7个教会，常常要安排我的，所以我的时间是相当的忙啊，相当的忙啊。不过感谢主，神给我有足够的力量。我四月19号要开始出门了，开始出门一直到6月12号才会回来啊，6月12号才回来。我这次我今天早晨安排了最后一站啊，最后一站就是从这个布达佩斯到波恩的行程啊，最后安排好。我在欧洲要30天的时间，那总共拜访了大概九个教会，所以也希望你们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啊，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要再继续分享诗篇91篇的2篇的信息。因为诗篇我们上一次是讲了第1节到第8节啊，讲到第1节到第8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第9节到16节，我们最后要把它讲完。我们先看这个序言。我们知道诗篇91篇啊，第9节一开头的那一节经文哈，其实中文的翻译如果翻成我这样子的翻译可能会更好，更容易明白。其实第9节的经文可以这么翻译说，耶和华神就是你的避难所，因为你已经以至高者作为你的居所。当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的居住的地方，意思就是你每天都会住在那里的，你的家。当你把神当着你的家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是回应91篇的第1节。91篇的第1节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其实这两节经文其实意思是相同，只是用不同的那个字句来表达。如果你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或者是说你是以至高者做你的居所的，那么你一定会在全能者的荫下受到他的保护。那第9节就说，你耶和华神就会做你的避难所。当你有灾难的时候，你要逃脱那种危险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非常有把握的一种的宣告。凡是属神的儿女们，也就是一直住在基督里的圣徒们，我们会得着诗篇91篇里面神给我们的这种应许跟这种的恩宠。好，我们来读一下第9节到16节。第9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或者是说天使，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13节，你要踹在狮子和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打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哇，弟兄姐妹，当我们读91篇的时候，你不需要听讲道，你读这个经文，你已经得到很饱足了，你已经得到很大的安慰了。这个经文里面是多么有力量。 是神向我们保证的一种话。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或者是说以至高者做我们居所的人，你看看是何等的有福啊！我们这节经文就是要帮助我们天天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以至高者做我们安居之地居所。那这一切的应许都是属于你我的，当你我能够这样子的做的话，所以感谢神，我们对主的事情哈，真的是要很认真，而且不是说我们读读圣经就好了。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去遵守圣经，遵守神所说的，在我们照着神所说的话去遵行，这样子我们才会得着这一些宝贵的应许。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说，祸患和灾害必不临到你。这神给我们的应许说，祸患跟灾害必不会临到你。我们知道祸患的源头是来自于邪灵啊，邪恶灵界的一个力量的直接的攻击。有的时候这些灵界会透过人的作为来给我们带来一种攻击。总之我们知道这个祸患的源头是邪恶的力量啊！我经过了一生当中经过大概六七次的危险啊，每一次都是有丧命的危险，所以可以说 有一些仇敌想要攻击我们。我听我的妈妈说，我小时候我的脖子后面长了一个肿瘤很大啊，他们都很担心大概我能不能活，大概三四岁的时候。但是后来我父亲很妙，我父亲有一种 很妙的 那一种偏方，他就自己弄了那个偏方贴在上面，结果那个肿瘤就这样子就消失掉。这是我小时候的，感谢主啊啊！我们在我可能跟你们讲过了，在69年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祸患真的是很奇妙，从来没有在这个中华体育馆，在台北中华体育馆，说在它外面的外墙上面的一个雕刻的那一种的水泥，大概几百公斤的水泥会从那里掉下来。那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几天的特会，那仇敌很不甘愿，因为是十五路牧师在那里讲到，我做他的翻译，我们两个人是同进同出的。就在我们停车的地方，那一天晚上我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平时我们都是等到快要敬拜完的十五分钟我们才进去，我们在外面等。那一天十五位牧师说，我们早一点进去吧，我们就早一点进去。结果我们一进去没多久，就大概两三分钟，那个大的水泥雕像砰就掉下来，就在我们车子停的位置。如果我们没有走，我们两个人就死了。那一天晚上的这个神医布道会就报销了。那人们也可能对神会觉得说，你们的神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把你们的讲言都一下子用石头把它压碎了？所以神真的是说，神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以至高者做你的居所的时候，祸患不可能临到你，不可能临到你。下面我们讲为什么。那1980年的时候，我也好像也是跟你们讲过，再提醒一次，我们的邻居忽然间31岁的杰米，他觉得他的钱被他父亲拿去用掉了，非常非常的生气。那一天晚上他准备要把所有邻居杀死，他拿了一支长枪装满了子弹，再拿一支手枪也装满了子弹，开始往他的邻居敲门，敲一个出来一个打一个，敲第二个出来一个打第二个，敲第三个人家不开门，他就放火把这个车路边的汽车的汽油把它打洞放火，想这样子大家可以出来就可以杀了很多人。那我是他左边第一家，如果我那个时候还住在那里的话，那我是第一个殉道的，也不是殉道，第一个被灾祸所攻击的。感谢神，就在那10月 中的时候我们就颁了奖。那发生是发生在十二月底，我们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年了，一直都没有动过。就在那两个月之前，我就跟师母说，我们搬家吧，这个房子太老了，你又快要生孩子了。那时候正要生我的小儿子的时候，所以师母就同意了，我房子都还没卖掉，先买了一个房子，我们就先搬进去。就这样子两个月的时间，神知道我们是个老实人，人家敲门，半夜敲门我一定会开门啊。一般来讲半夜敲门是鬼敲门，你不要随便去，是不要随便去开门。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老实人，我们觉得说可能人家有需要，我们就会起来看。但感谢神，神就用这个方式来救了我们啊，救了我们啊。这里不但是祸患，还讲到这个灾害。这个灾害在英文是讲 plague， plague 的意思就是一种灾难，一种灾难是指自然界的那一种的灾害，自然界的那一种灾害。哦，那一种灾害呢，啊，都是神用来警戒，啊，这个，神用来警戒这个悖逆神的世人，所以告诉世人说，你们要赶快听从神的话，要不然的话，这些灾难会临到你的。我们看见世界，耶稣已经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越来越多的灾难要临到这地上。其实这些灾难，神不是说要把这些世人灭掉，神是向世人一再的说话，一再的说话，借着灾难他们还是不听，再大一点的灾难他们还是不听，再继续来，就是要欢醒世人说，你们已经违背了神的话，你们要悔改，要不然的话有更大更重的灾难要临到的。就好像神在这个摩西在以色列百姓还在埃及地的时候，神一直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来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受苦已经受够了。因为神应许他的百姓在埃及地要受苦四百年，这四百年已经满了，时候到了，神要让他的百姓出来。但是法老就是心硬，他怎么样都不肯，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就告诉他们说，我要降下各样的灾祸，第一个灾就是让水变成血，全埃及地的江河，连他们的家里的缸里面的水全都变成血。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神迹，但是百姓们还是不听，还是不听。但是在以色列家确实没有，以色列家所住的哥沙地，他们的水是干干净净的。所以神说，我要保守我的百姓，当这些祸患这些灾害来临到全世人的时候，你们只要住在我的隐秘处，我必定会看顾保守你们。所以以色列家没事，但是埃及人还是不甘心，所以神又说，叫满整个埃及地的江河里面忽然间产生很多的青蛙，跑到埃及地的所有每一个家庭，甚至皇宫里面到处都是青蛙跳来跳去。但是以色列家一只青蛙都没有。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人家把300只青蛙放在我家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埃及地每一个埃及人家皇宫里面都是青蛙，但是用这个来警告埃及人，埃及人还是不听。接着用四灾，虱子跑到每个人头发上、身体上，用苍蝇，甚至叫他们的牲畜都死了，使人都满身生疮。用大的冰雹，就像不久前在德州北边，冰还是欧洲哈，冰雹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冰雹，砰砰砰砰砰砰，好像是在德州还是在世界有一个地方，就忽然间冰雹像棒球一样那么大，砰砰砰砰，打死了很多的野兽，也摧毁了很多的汽车跟房子。这个事情，就是神在警告世人的，警告世人的。最后还有神让全地三天三夜黑暗，黑暗举手不见五指，那种黑暗是何等的可怕。但在以色列地 却是有光照。这是神对待他的百姓跟对待那些不听话的人何等的一个差别，一个光与暗的一个差别。最后呢，只好用把所有头身的把他杀掉，这个法老王的心才害怕起来，免得下一次连他自己的老命也没了，对吧？以色列人才这样子的自由。所以神是用各样的灾害来对付那些不听他话的人，但是对着他自己的百姓却是非常的有恩典有怜悯。为什么？因为接着神告诉他们说，他说我要差遣天使来保护你，我要差遣天使来保护你。啊，有些人他们认为说，哎呀，这个都是基督徒讲的神话，什么天使我从来都没看过。因为他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他当然看不见天使，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有的时候天使会装扮成为完全像人的样式，你都分别不出来，你都分别不出来。像亚伯拉罕接待那个天使的时候，他就去杀牛给他吃，罗多接待天使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他们不以为那个是天使，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天使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装扮来向世人显现，对他说话，甚至向基督徒来显现，对基督徒说话。那先知也可以用很荣光的样式向玛利亚显现，向约瑟显现，向很多人显现来说话。所以天使是的确是有的。那天使们的服事，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了要保护神儿女们的一个安全。所以每一个圣徒，神都有差派至少一位天使在你的身旁，日夜跟着你，日夜跟着你，而且他每天还会上去跟天父做一个报告，这位你的孩子今天做了些什么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话。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事神没有看见，神老早他的眼睛老早看见，他也透过天使去查看，然后给神做一个报告。哈利路亚。你看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哈利路亚。我们东西南北周围都有神差的天使在那里来搭救我们，就是要向敬畏他的人。弟兄姐妹们，这个敬畏神是非常重要。敬畏可以在英文是说 fear God， fear God 的意思不但是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听，敬畏应该翻成是惧怕神。我们应该惧怕神，因为神是非常有威严有圣洁有能力的神，而我们是那么误会，我们是那么差劲的人，你到他的面前你是战战兢兢的。就像使徒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我是战战兢兢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三个这个博士，东方的博士啊，去拜了这个耶稣之后啊，天使就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对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叙利必要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因为这三个人他们没有回去向叙利王报告说找到了这位王，在伯利恒找到这位王，所以王很生气，王很生气。天使老早就知道这个叙利王听见这个消息一定会来除灭这个伯利恒里面的所有的男孩子，所以天使就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赶快现在就带着这个婴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逃到埃及去，让你躲避这个叙利，一直到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可以回来。所以天使来负责去报告这件事情，也要回来的时候也是会天使去报告说现在可以回来了，因为叙利已经死了。这些都是天使在地上很真实的一种的服事。好，我们也再看这个 啊，像啊，这里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就是说不可以轻看基督徒当中最软弱的那一个，说小子里面的一个。他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哈利路亚，哇，他们的使者，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所以神非常的顾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里面，在那里有一节经文，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因为他看见那种复活之后得荣耀的主耶稣的那个形象的时候，使徒约翰看见他的右手中有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的这个奥秘。那个七星，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教会的使者，原文是说 angels of the church。 所以神在每一个教会都有分派一个天使在看顾。我相信我们丰收教会看顾的天使很棒的，很有能力的。你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天使天天都在这里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聚会中的时候他是在场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我们以为我们只有四十个人五十个人在敬拜，其实满了天使跟我们一起在敬拜，只是你的眼睛看不见，他都是在这个地方，围绕着这个地方一同跟我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所以每一次的教会里面的敬拜都是非常荣耀的，因为有天使参与的。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只有人敬拜他还不够，再加上天使一起来敬拜，那个才能够达到敬拜的那一种的高峰。所以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就代表神在地上的众教会，神在地上的众教会里面都有天使在那里看顾。所以你知道神对教会是非常看重，因为圣经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是不容许任何人毁坏他的殿，神也不允许任何人毁坏他的身体，神对他的家是相当的关心的。感谢主。我们再看天使服侍他百姓们，神指明的一个例子，神指明一个例子，当神要毁灭索多玛欧摩拉的时候，神就差两个天使到罗德的家里去，因为在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只剩下罗德这一个家是个敬畏神的，而且他是日夜为着这百姓的罪孽在那里忧伤祷告的。所以天使就到罗德的家里面去，把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包括罗德的妻子也一起带走。但是妻子怀念那种城市的夜生活，回头一看变成了岩柱。今天如果你去死海的附近，有一个石头就像人形的样子，导游会告诉你那就是罗德的妻子变成的岩柱。其实不是，其实就是很像很像，用圣经的话语来警告我们，神的话是不能够违背的。我们再看当以利亚在那里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八百五十个先知都杀了之后，这个耶洗别这个亚哈王非常非的妻子非常的发怒，就告诉人说明天到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把以利亚的头把他砍掉，我就不是这个皇后。她有这样子的一个发作起誓，一定要把以利亚把他杀掉。以利亚一听见，哇，你看在很大的得胜之后听到了有人要威胁他的生命，赶快就逃跑，什么也没带，就带一点点东西。结果在路上的时候他已经太疲乏，在那里就困倦，甚至跟神说，神啊，不如我死了算了吧，何必那么辛苦呢。所以你看一个得胜的先知哈，在他得胜之后也会有这个消沉的时刻，消沉的时刻想死了不想活了，然后也不想吃东西，困倦在那里躺着， 神就差天使带着水带着饼把以利亚摇醒，起来吧，吃吧。然后他吃了又睡了。天使说，不如这样子躺着啊，起来啊，你要走的路很远啊，再吃一点啊，然后再走啊。以利亚又照样吃了，然后就靠着那个力量走了40昼夜。弟兄姐妹们，走多远的路程啊？好远好远啊，好远好远啊。然后神告诉他说，你的服事时候已经到了，现在你该交棒的时候了。所以感谢神哈，以利亚在他服事的高峰要结束的时候，神说，你去找一个接棒的人来接你的棒，然后我要把你用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他的肉身没有经过人间的死亡就被神可以说改变提到天上去，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如果你要羡慕做先知，你就羡慕以利亚就对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可以羡慕他，但是呢很不容易，因为啊他要冒险呢。神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亚哈王说，因为你的罪，所以3年半不下雨，你要悔改。那现在时候到了，我要降下雨来，去告诉亚哈王。亚哈王是看到以利亚就要把他杀掉，因为亚哈王说，让以色列遭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不是我，是你。哇，以利亚的胆量从哪里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啊。对亚哈王他那么勇敢，但是对耶洗别他就怕，因为耶洗别比亚哈还邪恶。亚哈王会变得那么糟，是因为娶了一个坏老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对象要小心的拣选，千万不能找到耶洗别这样子的人。就说拜偶像，沉迷在偶像里面，不肯悔改，不肯敬拜神，还要让她的丈夫把她拖累下去。结果你看，这一对夫妻都是很惨，他自己被人从房子掉下来，狗吃他的肉，耶洗别的死非常的惨，因为神告诉先知他的命运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一直的在那里抵挡神。好，这是天使在那里拯救罗德的一个例子哈。我们也看见在西西家的时代里面，亚述帝国他的里面的一个大将军带领了亚述的18万5千个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到，而且被讥笑到简直是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将军他说大话，他说，你以色列人，你派多少的就这马车什么什么来都没有用的，你们我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人都会泡烫。这个时候西西家王他唯一的回应就是到耶和华的殿中把这个事情陈明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当敌人恐吓我们，当有祸患要临到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跪在，用你的两个膝盖跪在神的面前，把这个事情陈明给神，告诉神，我现在的情况是如此，已经无路可走，我走不通了，我完了，神啊，你不拯救我，我就完了。我觉得这样子的祷告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祷告，把你实在的情形，你真正的困难，一五一十的来告诉神，让神知道，神说好，我必定会帮助你。就在那一天晚上，神差了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把围绕耶路撒冷的185000个亚述军人击毙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全地都是死尸，是天使的作为，是天使杀的，不用人的一刀一枪，全死在地上。神能够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与耶和华至高者做我们居首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祸患和灾难必不临到你，因为我会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四周围围绕着你们来看顾你们。 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最安全的一个保障。感谢神啊，感谢神。我们昨天有机会跟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吃饭，他们谈到一些目前的状况。有一个姐妹谈到她的丈夫忽然间，她是个做大官，忽然间被杀了，然后也把她列入黑名单，要追杀她。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很奇妙的拯救，把她立刻带到香港，然后立刻从香港带到美国来，已经来了十几年。她说：“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命都不保了。”命都不保，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位姐妹跟她的儿子将来会为神做事，将来会信主。圣经说，神差遣天使为那将来要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有些人，他还没信主前，神兴起很多的环境拯救他，目的就是神知道这个人将来会信靠我。就像师母掉在井里面，十几岁掉在井里面。照理来讲，他应该要淹死的，但是他的父亲做裁缝，本来就是在房子里面不会出来的。那一天，他爸爸就出来，伸伸腰，哎，这个井里面怎么不动不动不动？到底怎么回事？一看，哎呦，我女儿怎么会在井里面？就把他拉上来，要不然他早就死掉，十几岁就死掉，就在井里面淹死了。就是他门口一口井，那个台湾的井呢，下雨的时候，那个井旁边是滑滑的。他要用水一打一桶，身体很轻啊，这个水桶一重一压就马上就下去了，啊，就是神在知道哪一个人将来会信他，神也知道哪一个人将来他要呼召，他要服侍他，在他还没信主以前，神就会差遣天使在那里看顾拯救这个人，这是很奇妙的啊，所以很奇妙，所以感谢神，这个以色列大军就这样子逃过这个185,000个亚述大军。一夜之间，天使出来征战，就好像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还讥笑耶稣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吧，你能下来，我就相信你了。”其实那些是风凉话，他们全是说假话，因为这些不信的人。这些被魔鬼附身的人，他说的都是假话，都不是真话。耶稣说：“你们以为我不能叫我父差遣12营的天使吗？12营的天使有多少？1营是5000人呐，5000乘上12是6万个天使啊，可以把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杀光的。”耶稣说：“我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我不这么做，因为这是我父交代我要完成。”要拯救全世人的罪孽，解决他们的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来替他们牺牲。所以主是为着爱，他没有报复的心肠，他存着一种爱的心肠，他自己不接受天使来救他，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要如此，必须要如此。好，我们再看见这个啊，所以耶稣说哈，耶稣啊。这里我们看见 OK 他说使他们要什么给他们宝啊 OK 神给他们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13节到16节，他13节到16节告诉他们说，要使他们胜过狮子和毁蛇，要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是属灵征战所面临的一个仇敌。首先我们看这个狮子，狮子是什么？如果你看彼得前书，你会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好像合教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感谢神，我们基督徒他知道我们身上有神的灵，他吞吃不了。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行走，你不要怕，因为他只是吼叫，哇，吼叫，但是他不敢亲近你。为什么？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所以你里面有神的同在，狮子不敢侵害你的。他只是吼叫，他可能有的时候会 会要来咬伤，要来吞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吞吃不了我们。你看但以理放在那个狮子坑里面，神差遣天使把狮子的口蒙住，叫狮子安静等在那里不能动，但以理在那里安然无恙。第二天尼布加尼撒王来问他说，至高神的仆人啊，但以理啊，你还在吗？你所侍奉的神有没有拯救你啊？他说，王啊，我还在这里，好好的啊，狮子的口已经被封住了，我安全无恙，感谢神。后来尼布加尼撒说，哦，但以理所拜的神才是此神啊，甚至外邦的君王都宣告啊，谁能够动这个羊，这个但以理的神的话，谁就要判死刑啊，连外邦的王都替我们的神来说话。我们看见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神告诉我们。然后这个再接下去毁蛇，什么叫做毁蛇？毁蛇就是诗篇里面140篇第三节，或者是罗马书3:13里面所形容的，就是从罪人口中出来的那种咒诅和苦毒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些人不喜欢我们，会咒诅我们，会苦毒我们，甚至他们会把你的照片用针去吃，然后发上咒语。在每年在南美洲的乌拉圭的海边，都有一次他们祭那个海神的一种邪术大本营的大会，每年都有。在那种敬拜邪灵的那个大会里面，都是那些巫师巫术很高明的，他们去那里，他们去的目的就是要咒诅所有不跟他们走同一条路的人，特别是做牧师的。在乌拉圭我们有一个做牧师的，这个 Ken Sisler 跟 Annie Sisler， 就是米勒牧师的女儿女婿，他们的照片被他们拿去那里用针刺，咒诅咒诅咒诅。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一群基督徒在海边聚集，他们教会一群人接下来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最后呢这个咒诅不临到我们基督徒，反而咒诅回去临到那些发咒诅的人身上。这圣经告诉我们，当仇敌要咒诅我们，当神在看顾我们的时候，那些咒诅不会临到我们，反而会回去咒诅那个发咒语的人啊，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怕人家的咒诅，不怕人家的咒诅啊，感谢神。那个我好像上一次有跟你讲过，这一次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听见海底分享一个见证，他说在那里有个村庄里面有个行邪术非常厉害的人，他可以行邪术让他的灵魂出去一个地方把人杀掉然后再回来，而且这个人莫名其妙死掉，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行邪术的人他自己的灵魂可以出去杀一个人然后再回来。所以这个人名气很高，连这个莫桑比克的军人都害怕，看到这个人来每一个人都躲避，不敢跟他正面相对。但是感谢神，海底就碰到这一对，然后他看见这个邪术那么厉害的人，他的妻子是满身长大麻风，人家都不敢接近他，但是他看见他，他知道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他们里面的更大，所以他一点不害怕啊，感谢主。那还得用什么方式呢？他只一看见他就很坚定跟这个行巫术的人讲说，我可以跟你谈话，我可以来为你祷告，来为你祝福吗？这个行邪术的这个巫师既然忽然间柔软下来，很坚透的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他就带这个人信了主，然后也带他太太就在附近的池塘里面的水给他们受洗。一受洗，上面的这些军队看见这个小女子一个白人能够把我们那么厉害的巫师两个人抓到水里面，浸在水里面 起来，而且起来以后，他太太既然全身大麻风好了，哇，惊讶得不得了，全村就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作为真奇妙，真奇妙，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罪人口中给我们的咒诅跟苦毒，这个毁蛇就是阿当，或者是说这个 cobra， 他这种蛇呢，他一瞪眼呢、啊，他这个蛇一起来，眼睛一瞪大，都把人家吓坏了。这个蛇啊，它会吓人的。所以仇敌虽然那么厉害，但是我们的主比他们厉害。还有那叫少壮狮子 Young Lion， 少壮狮子就是一种新的邪恶的力量，在属灵上来讲，譬如说网络的赌博，网络的交朋友，网络的邪恶犯罪的新花招是多得不得了。少壮狮子这种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很多3岁5岁的孩子就已经沉迷在那一种的危险里面了，在少壮狮子里面的那一种口中已经临近他们的口了。所以做父母的要相当的小心，你的孩子到底在网络上看的是什么东西。很多新的这种发招把我们的下一代的整个的生命都污染了。然后大蛇就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大蛇就是古龙，它是一个诡诈狡猾，诱使人离开神，高抬自己，专注重地上的荣华富贵，这个就是大蛇，我们要小心。任何人说我有一个法子能够让你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发大财，昨天前天有一个人在我给我送一个 message， 他问我说，牧师，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做网络的直销，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网络直销的东西都是劣品，市场上没有人要买，卖不出去的，他们就玩这个花样。这个花样的最高招就是叫你快速发财，而且让你的亲朋好友替你发财，都是骗自己的朋友，骗自己的亲戚，亲戚朋友不好意思不跟你买，结果后来通通都上当，很多教会被毁于这种直销，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就警告他，我说这个你千万不要加入，这是仇敌的诡计，你不要去做这一行，你去做正当的事业，正当的好产品可以在市场上摆在架子上卖的，不需要偷偷摸摸的一家一家赚到那里去直销你的东西，我是不赞成这个啊。不过有人可能做直销我就得罪你，但是没关系，我必须讲实话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干这个事。那接下来我们不是鼓励人急速发财，我们是鼓励人经劳苦得来的才是你的，骗来的绝不是你的，赢来的也不是你的，要亲手做工得来的那个才能够保留得住，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神要给他们一些宝贵的应许，神的宝贵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说，因为他专心爱我，神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因为他知道神的名。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到底是谁？有的人还是搞糊涂，对耶稣要解释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你不跟他有建立关系。当你跟神实际上建立关系以后，你人家问你说，你说耶稣是谁？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门徒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的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个。耶稣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题目我有一天要跟你们讲，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你要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你到底认识他有多少。因为他知道神的名，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名的意思吗？不是 only you know the name but you know you have a tru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Your relationship is always connected. 你跟耶稣的关系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就像耶稣说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但是其实他跟父是有分别的，对不对？耶稣承认我是子，我是他的独生子，我爸爸是天父，是有分别的，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看见他做事，我听见他说话。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可不能做了基督徒但是听不见神在说话。我们祷告神回答不回答，好像我只要祷告就好了，我就没事了。这个不是真正祷告。真正祷告是你有事情问神了以后，神回答你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怎么说。神一定会说话的，神不是偶像。偶像是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脚不能走，有手不能动。我们的神是有眼能看， 有嘴能说，有耳朵能听，有脚能走，有手能做事。所以你向神说话，神爱你，神是你的父亲，那你这个神所买回来的眼中的同人， 你跟神说话，然后神没有回应你，那是奇怪。耶稣说了，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如果我们讲话神没有听见，神我不回答你就走掉，那就表示神根本 不关心你，也不爱你。我们地上的父母亲如果跟孩子说话，孩子一定可以听见。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一定会天天跟孩子说话。哪有父母亲不跟孩子说话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次参加的特会，西缅牧师就告诉我们了，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祷告了好多好多好多，都没有听见神跟他讲什么话，这个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督徒啊，才听不见神说话。为什么？什么问题啊？圣经说，罪把我们拦阻，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的罪没有除干净，一定是我们跟神之间有间隔，所以你的祷告打不到他那里，被罪拦阻。神是可以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但是神回应你的话被这个拦阻了，你听不见。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在那几天特会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里面的愤怒。常常我们里面对一个人有愤怒，有怨恨，有咒诅，我们自己心里知道，但是你不承认，但神知道。当你有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有暗中有一种罪的意念一直有，你不肯完全除掉，你祷告神就不听了，罪把你拦阻，怨恨把你拦阻。所以这些东西要解决，你就很容易听见神的话。你的祷告你会觉得有跟神说话，神有跟我回答，那种生活是多么的好。就像孩子在家中跟父母亲交谈，你跟爸爸妈妈讲话，爸爸妈妈对你有什么意见，他就直接告诉你。你看这个活得多么的甘甜，弟兄姐妹。我最近学会了这个功课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就明白了。所以上三个礼拜以前啊，回来的第二个礼拜吧，礼拜六，我觉得哇，怎么会头昏脑胀？我一去量我的血压，怎么会到175？从来没有那么高，我都是120，怎么现在175？低血压到了，哎，90多，我说这不应该有的，怎么会这样？我想，哟，是不是主要把我接回家了？当我这么一想啊，我马上就到 Patio 去预备我自己要见耶稣。你知道预备要见耶稣就是认罪悔改，没有别的路嘛，就是把你的罪搞清楚啊。我就在那里搞了好久，师母还一直叫我，你要来帮忙我做这个做事。我说不行啊，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我就跟神认罪，什么意念里面的想的，对任何人有一点的疑问的，我都跟神讲，我主啊，我从今以后我不会讨厌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怎么样对我不客气，怎么样子不喜欢我，我都不会去讨厌他，我全部都赦免饶恕了，我现在没有任何不喜欢的人了。 包括政治领袖，我也不会去不喜欢他们谁谁的意见不一样，我都不会了。我说主啊，我现在清楚了，如果你真的要接我，我也预备好了，我就去见你，我也无愧了。那天晚上我七点钟我就睡觉，从来没那么早。我还去呕吐了一下，吐了很多东西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累了，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量血压115。115，我说哦 ，OK， 神啊，谢谢你，你已经听了我的话了。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开始我要学习说，说我每一次的祷告，我一定要听见神怎么告诉我，然后我自己要对付我自己清楚，这样子我会随时去见你，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心态，应该有的心态哈，应该有的心态。好，我快要讲完了，神必，神说。我要亲自打救他，因为他专心爱神，神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因为他知道我神的名。然后说，神必应允他的祷告，在急难中必会与他同在，不但要打救他，还要使他尊贵。哈利路亚！神不但是在各样的危险灾难中要打救我们，还要使我们成为尊贵啊，王子王女的身份啊。神要维持着我们在神面前，在世人面前，我们尊贵的万王之王的儿女的身份，非常尊贵。神要使他长寿，哈利路亚！哇，我现在越觉得说，神啊，对的，我要服侍你，像比利古兰到99岁，我以前是想98岁，现在我加1岁，像比利古兰一样99岁。比利古兰从17岁。在一个农村里面的一个农村的青年人遇见了耶稣以后，他就爱上了耶稣，就把自己的生命一辈子奉献给耶稣，所以很快的神就呼召他，70多年在服侍神，全世界188个国家开布道大会，有200多个 million 的啊，有两亿多的人听过他的福音，有几千万人因他的福音而得救，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他的信息而奉献侍奉神，他影响力多大啊！感谢神。我们也看见这个洛杉矶的那个牧师活到98岁的是哪一位呢？浸信会的牧师哈，活到98岁，对不对？很多现在江守道弟兄活到102岁，还在带领特会。神说：“我要使他长寿，还要将神的救恩显明给他。”感谢神，不但长寿，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结束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死了，我们就搬家，搬到天上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的信息啊，结义，我们怎么样得这诗篇91篇里面全部的祝福呢？很简单，就这4点。第一个，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第二个，你要把神当作你的居首；第三，你要一生专心爱神；第四，你要跟神 connect together， 知道神的名，并且你会求告他，这样子，诗篇91篇的祝福就是你的。我们来唱结尾的诗歌哈。今天的歌词跟上一次我给你们的歌词有一点不一样，我唱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搞错了，因为是新的歌词，我们就用新的歌词来唱。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吗？非常感动人的诗歌，这是一个 Christian 弟兄在53岁的时候。在1876年写下的诗歌，他是用泪用血写下的诗歌，因为在那时候在美国是很困难的时候，他在许多的艰难当中里面来经历到神的看顾，是用血用泪写下来的诗歌。我比较喜欢唱那个人生命中用血用泪写下来的诗歌，每一次唱这首诗歌，我到后面我都唱不出来，我会哭泣的声音。 所以如果我唱不出来，你们就要唱，你们要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高一点，但是非常好听的。OK。 我念在忧伤痛苦， 是。 燕飞望至高，磐石中担歇。我追随中多，但我山愿受你。你是万国磐，是我长生助力，长生助力，长生助力，你是万国磐，是我长生助力。无论在贫顺或忧伤孤单时，无论受试探或遇敌攻击时，或遇暴风雨在海中飘摇时，你是万国磐，是我长生助力。挣扎中真苦恼，原本避难所可以成诉求高，或越不忠贞好像海中荒唐，苍山在磐石里，我立单依，苍山助力， 副歌， 海的眼睛，海的眼睛，照不深若为山中的星星。 啊，是的，帮助我们，时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让我们以至高者做我们的居所。主啊，这样我们就会在你全能者的印下，我们就可以被你所保守，脱离这一切的灾祸和灾难。谢谢主，你给我们应许，当我们与你的名建立那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要把我们提升在高处，主啊，让我们可以躲避暴风雨。你也差遣天使们在我们的四周围日夜看顾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在石头上，就是大蛇、狮子、毁蛇、少壮狮子和大龙也不能够伤害到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丰收基督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位神的百姓，主啊，都在你自己全能的右手中日夜蒙你的看顾和保守，有任何的危险、灾难、疾病都不能把我们打倒。主啊，因为我们是以你为居所的，你应许要用你自己各样的恩宠和恩惠来赏给一切求告你名的人。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